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67集。明月入军心，要砸了京大的招牌。大厅里的程火、程土、长宁等人都阴恻恻地看向肯尼斯，眸光微眯。尤其是程虎，还打着叫程子玉的主意，虽然唐军那边不一定同意。肯尼斯顿了一下，然后抬头， 老子不是， 把礼物装回了兜里，又重新解释道， 我只是拿错了。 顾西池双手环胸，丝毫不留情地说道， 这么大的一个礼物你都能拿错，你们组织怎么还没被消？ 完全没法聊。顾西池自然是知道肯尼斯的打算，想把程子玉拐过去做他们的第三把交易，到时候无论是程火还是地下联盟的谢九都会给他面子，尤其是肯尼斯忌惮的马修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一定的缓和。但是打程子玉主意的到现在何止肯尼斯啊，京城从上到下，物理研究院的那群老家伙们都在打程子玉的主意。只是那群老家伙们不敢像长宁、魏老那么大胆，有程俊、秦冉在前，他们也就暗搓搓想着而已。就连顾西池都想把程子玉拐到医学组织。程子玉要是有学医的想法，别说顾西池，就连医学组织也二话不说都会放下手中的事好好培养小崽子。只可惜每个人都有这个想法，没人现在就有动静，只能暗搓搓的等他再大一点。可尼斯现在就打这个主意，顾西池肯定第一个不会同意。京城这边是一块风水宝地。 走吧。 程文如看看时间，差不多到点了，直接走过来把程子玉抱起来。 我现在可以抱他出去了吧？ 程文如双手抱着程子玉，抬着下巴看向程俊。程俊知道关于小崽子的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朝程文如颔首。程家、秦家还有物理研究院几个老一辈的人都等着看程子玉。见程文如出去，身后一批人哗啦啦的也一并跟着出去了，只剩下穆管家这些人。因为穆家人在，宁威没有立马跟着程文如一起出去，而是等人走得差不多了才停到穆老爷子等人面前。穆老爷子毕竟经历得多，第一次来这里，但还是能够掩饰内心的震惊，同宁威说话。 研究院的负责人来找你。 宁威颔首看向化学研究院的负责人，挺诧异的。 您找我有事儿吗？ 负责人似乎是在发愣，大概十秒才反应过来，立马收了手，仿佛是被踩了脚的兔子。 没有，完全没有。 他这反应有些奇怪。宁威看了他一眼，却没有多说，带着穆老爷子一起去前厅。负责人跟穆管家落在他们身后。等宁威出了门，穆管家才看向负责人。 你不是要跟他说研究院的事情？ 闻言，负责人默默地抬头。他本意是觉得宁父这样的人只用来带孩子，实在是大材小用了，所以跟穆老爷子过来，主要目的是要劝说宁威。至于现在，哼，说什么说，看到刚刚那一幕，他还敢说吗？今天来的人都是程秦两家特别熟悉的人，这两年京城更新换代太大了，除了秦冉、程俊那次婚礼，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这件事给京城注入了新一股的生机。秦冉、程俊，一个物理院的巨头，一个医学院的巨头，两人偏还是 M 州的风云人物。 这些人盯着他们的孩子无可厚非。 明月，要抱抱他吗？ 看到跟在宋丽婷身后安静的潘明月，程温如难得地柔和了眉眼，看向潘明月。他从程金口中听过潘明月的事情，尤其是最近名人院的修复。潘明月戴着框架挺大的眼镜，闻言抬了抬头，一张过分白皙的脸上多了一些表情。 试试吧。 程温如走过去，小心翼翼地叫潘明月抱孩子，并且低头跟程子玉说话。 啊，这是你明月姑姑，你明月姑姑是你妈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 许是因为这句话，程子玉一直没哭。潘明月看着手中抱着的孩子，心底软得不行，软软地笑了一下。孩子才刚满月，还有点小，潘明月抱了一会儿，就又放到程温如手上了。想了想，又把脖梗上的一块玉佩摘下来递给他。 这是我哥哥留给我的。 潘明月看着小崽子的脸，镜片后的目光也有些亮光。程温如知道，这个玉佩一定是潘明月十分重要的东西。他抬眸，刚想说话，潘明月就推了推镜框，然后抬手看了一下表上的时间。 我得赶紧回去了，辅导员那里还有事情。 无论什么时候，潘明月的眼中只有血液。尤其这几年，比以往更加沉默，连宋绿婷都很少看到他笑。真正高兴的大概也就今天还有秦冉结婚那天。程温如看着他出去，还想要说什么，被宋绿婷拦住了。宋绿婷穿着白色的衬衫，黑色的风衣搭在一边的手腕上，他朝程温如微微颔首。 收下吧，他很喜欢小紫玉。 说话的时候，宋绿婷看着程子玉，目光柔和。 我能抱抱他吗？ 当然。 程文如又把孩子给宋绿婷。至于后面排队的物理学院几位，哼，往后面排吧。谁都知道跟秦冉从小长大的那三个朋友在秦冉那里的分量是比129跟物理学院还要重的。所以潘明月跟宋绿婷插队的时候，没人敢吭声。程家这边不好打车，要往外走十分钟才能打到车。潘明月从来不让程木送他，宋绿婷也给他留了车，他也不开。他慢慢地往外面走，眉眼低着。这边因为限行，有专门的人看守，只有路过的行人。电话急促的声音打断了他脑子里的思路，他裹了裹身上的外套，接起了电话。辅导员让他赶紧回去。潘明月加快了步伐，来到大路上拦了车。到学校后，他直接去了辅导员办公室。潘明月的辅导员是个30岁左右的女人，她戴着眼镜，眉眼挺温和，在潘明月上大学期间一直非常非常照顾潘明月。 辅导员，你是要宣传报吗？ 潘明月推了一下眼镜，严肃地问。大一的时候，辅导员偶然一次知道潘明月绘画设计不错，一直有让他帮忙画一些宣传报，这些都是有偿的。辅导员知道他是孤儿，一直勤工俭学，所以下意识地帮助他。 这个不急，我给你报了稽查院的实习名单。 辅导员放下鼠标，抬起头看向潘明月。临近毕业，每个人的去向都是问题。有人忙着考研，有人去年就找到了公司，有人考研没考上才开始找工作。稽查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。 今年清大的两个名单落下来，辅导员就给潘明月申请了。不仅仅因为他对潘明月的照顾，更主要的是潘明月确实努力，也非常踏实。有一次，潘明月连续两个星期没有来上课，是物理学院的周教授来给潘明月请假的。权衡各种利弊之下，辅导员把这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了潘明月，也向上级申报了原因。闻言，潘明月愣了一下，才开口： 谢谢辅导员。 声音听起来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，也没有什么惊喜的感觉。辅导员倒是有些奇怪，他看了一眼潘明月： 在稽查院部门好好努力，如果能留下最好。当然，跟你同期的人都是冲着实习去的，压力不要太大。 潘明月出去后，辅导员的助教才担忧地开口： 今年怎么批了一个应届生过去？想要成功留在稽查院，今年也无望了。 稽查院每年都会统一招五个实习生，这五个实习生有国外的博士生，也有国内的博士生。说是五个人实习，实际上也有各大高校博弈的意思。往年京大法学院都是博士生派去实习的，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通过实习留下来。毕竟那是稽查院，京大的学生在稽查院任职的不多，所以每年法学院的院长在挑选唯一名额的时候都非常慎重。今年倒是十分随意了，一个应届生，助教承认潘明月十分优秀，但到底比不上其他院校的博士生。关键是法学院的院长也敢给批下来，怕是要砸了京大的招牌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